狐假虎威。在茂密的森林里，老虎是最凶猛的野兽，号称森林之王。它每天都要捕吃其他动物。一天，它碰到了一只狐狸，狐狸刚要溜走，已被它一把抓住。狡猾的狐狸看见自己无法逃脱，就耍了一个花招。他一本正经地斥责老虎说： 哟，你怎么敢吃我？我是天地任命来管理所有的野兽的，你要吃了我，就是违抗天地的命。 老虎一听愣住了，狐狸马上接着说： 你要是不信，就跟在我后面走一趟，看看我是不是所有的野，看看是不是所有的野兽见了我都赶快逃命。 老虎听狐狸说话的口气很大，态度也很强硬，有几分相信了，决定跟着狐狸去看一看。森林里大大小小的野兽们看见狐狸大摇大摆、耀武扬威地走过来，后面跟着一只张牙舞爪的大老虎，都吓得要命，四处奔逃。老虎看着不知道野兽们怕的是自己，以为真是被狐狸的威风吓跑了，彻底相信了狐狸的话。他怕狐狸怪罪自己，做出什么对自己不利的举动，于是也慌忙逃走了。狐假虎威就是由这个故事而来，现在人们用它来比喻依仗别人的势力来欺压人。